漫游嗨翻天， 就在漫游嗨翻天。 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志恒。大家应该已经见过我了， 是， 我就是一个不肥的肥宅志恒。上次不是说我肥宅吗？ 已经就是非常好的掌握了肥宅这个词的用法，就是只能谦称自己 是 肥宅， 是 但不能用在其他的小伙伴身上。 那你用的是不是不对啊？上次 我说上次说了什么吗？ 说我是肥宅啊。 有吗？ 有的。 这个事情一定没有发生过，大家也就当没有。 一会儿咱们再说。 好，我们私下说。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收听收看哦。 没错，然后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图特哈蒙，欢迎图图。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图图已经来过非常多次 了，习惯了、 怎么样，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温度还合适吗？ 环境还适应 啊？我非常怀念上次那个电风扇，特别喜欢那个电风扇。 但是今天这个好像比上次好像要高级一点。 是，就是它 主要这个灯太热了。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要和图图聊什么哈？其实就是每到周五，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的固定这个 showtime。而且就是今天大家就是看到的很多动画呀，包括这个译制片的作品，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的身影，有很多作品都是担纲主力配音。而且特别巧的是今天还是国际扫盲日 哦，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扫扫盲，要扫哪一方面的盲呢？之后来给大家说。 没错，今儿咱们这期节目啊，可以叫做声优360问 啊， 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和 B 站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通过弹幕发来您想问的问题，有什么需要扫的赶紧发过来，我们啊给您解答。 没错，今天图图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要跟大家聊聊声优这个职业，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一下。如果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的图图交流，可以通过弹幕发过来。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正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肥宅志恒。今天啊，咱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图特哈蒙，欢迎 图图。而且我们的志恒也不可以再叫自己肥宅，你知道吗？你要再这样说的话，我们屏幕前很多小伙伴都会生气的。 哦、 就你这种形象，你居然还说自己是肥宅，好意思吗？你就应该算是。靓丽宅，不是，叫帅气宅，是。 希望永远也不要变成肥宅。 控制体重非常重要， 已经在控制了。 对，其实说到体重这个问题，一看我们图图就是身材管理做得非常好，是不是？就是抓紧一切时间来怼图图。其实还要聊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声优嘛。那我们还是先来聊聊什么是声优呢？ 其实说到这声优啊，我就。很纳闷，因为咱们经常说啊，有很多词儿，像什么，咱们传统的配音演员，是不是？声音演员。 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这个 CV 这几个词呢该如何区分呢？其实我一直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到那儿，我刚才听你这话，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听到声优这个都有一些很熟悉的词，比如说什么男优女优。其实在这个时候啊， 如果真这样该扫盲了。 其实这个其实这里边那个优还真是一个意思，优就是演员的意思。 哦， 就是其实声优这个词啊，就是按完整的说法，就是用声音来，就主要靠声音来表演的排优。 嗯， 就是 用声音来表达的演员， 对，也就是其实就是声音演员的意思，就是主要用来声音来表演。当然声音表演肯定就是表演的也就是声音呗。然后咱们这个基本上可以和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配音演员，我们平时说的配音演员基本上是可以画等号的。但为什么说基本上呢？可能稍微覆盖的范围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配音演员这个词儿，其实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啊，尤其是对于很多小伙伴，就是很多以前喜欢译制片的小伙伴，就是一直关注配音很多年的小伙伴来说，也许这个范围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就是以前的配音演员基本上主要还是说，比如说译制片，我们为其他人的脸来配音，就是本人家演员是有声音的，我们用自己的声音把它替换掉。有的是就是语言的问题，有的是 音色的 音色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个挺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年曾经有一版的《三毛流浪记》的那个三毛小演员，他的声音，和这个角色本人的声音和这个角色并不太搭， 是声音显得太可爱了，还是怎么？ 他那个声音显得太厚实了。 哦， 对，这就是不像是一个 孩子 的一个孩子的一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配音演员来替他的声音。然后如果是译制片里呢，那个、肯定就是很显然了，人家说的是外语， 听不懂。 对，我们要把它转换成自己的语言，像这样就配音演员。然后在电视剧里，很多电视剧也都要配音。现在如果是比如说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很多比较了解配音的，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电视剧需要配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场的声音是不能用的。比如说古装戏，如果现场收声的时候，隔壁在拍抗日剧，我们这边的时候录的时候收到了声音，一会儿就有炮声。就算没有炮声的时候，灯嗡嗡响。鼓风机在吹着头发 啊， 是 啊， 这些声音都是不应该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于是这些声音都要剃掉，然后就是重新配音。然后有些演员有时间回来给自己配，有些演员没时间呢，再加上有的演员可能就是自身的口音、自身的一些条件的问题，需要别的配音演员来替他配。像这些都是配音。但是渐渐的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词，就是大家都越来越认可一个词，就是声音演员。声音演员是什么呢？就是用声音来表演的演员。其实就等于说把刚才这个配音演员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覆盖进去了。然后现在我们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动画片，动画片，那么我们配音演员来配这个动画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在表演了。这个角色并不是说别的演员在演，我们在替他还原他的表演，而是我们自己在塑造这个。 等于说是一度创作，就是一开始拿到这个，完全凭自己创作。 对。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像这些，再加上广播剧，像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声音演员这个词儿似乎要覆盖的更好一些， 是更准确一点， 对，更准确一些， 更精准一点。 尤其很多动画配音，好像这个配音工作是放在整个动画制作流程的比较前期的， 对， 可能大家拿到的只是这种比较草的图，或者是 甚至是分镜， 然后后期大家再回去 给足够的空间跟导演就是沟通完了之后，就是把它用声音完整的表现出来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声音我们去做这个画面，这样就是其实更灵活一些。 其实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伙伴管这个声音演员或者配音演员叫做 CV。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好像这个说法就是不是特别准确。 对，这其实那个啊哈。不是很准确，对那个小美说的 已经无奈了，非常无奈啊。 对，小美说的很委婉，这就是不对的呀。这个 CV 这个词儿，大家如果喜欢看日本动画的时候，尤其是日本动画里边，咱们可能是大家咱们如果是在 B 站上来看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知道，在片尾的时候出演员名单的时候 ，CV 这个词儿是出现在哪儿呢？名字坂田银时，CV 冒号山田智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 CV 呢，就是 Character Voice， 就这个角色的声音， 角色 是谁谁谁， 这个角色坂田银时的角色声音是山田之和、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这样说 CV 是这样存在的、嗯、如果单独拿出来并不能说山田之和是一个 CV、 嗯、 山田之和是坂田银时的 CV、哦、 所以我们 仿造 一个剧哈、嗯、就是太子的 CV 是图图、 哎、 但是图图是个 CV， 这个说法 是 不准确 的， 不能 这么说。 嗯、所以大家也要。 要正确的说法呢，嗯、有叫 VA 的，有叫 VO 的，叫 Dubber， 嗯， 就是这些都是可以的。VA 就是声音演员嘛、 嗯、 ，Voice Actor， 嗯， 这个有这样用的。但是其实，像对于二次元的小伙伴，一般都直接就叫声优了， 嗯， 都直接叫声优了。然后三次元的很多就叫配音演员或者声音演员、嗯，其实也就可以了。 其实这两个字和四个字的区别，两个字可能更顺口一点，就是这个区别。 你本人比较喜欢大家怎么去称呼你呢、嗯？是说声音演员会比较开心一点，还是叫声优比较开心一点、 嗯？我比较喜欢声音演员一点， 嗯、 因为声优感觉总觉得 怪怪的， 就是。总觉得四个字感觉更有力啊、 哦、 感觉四个字感觉霸气的多呀、啊嗯、 有一点 其实没所谓了、 嗯、 一回事、嗯、 对，其实尤其是好像配动画多一点、嗯、可能就更加贴近声音演员这个概念了，因为你要去像志宏说的一度创作，要去赋予这个角色灵魂、嗯、 有很多角色都是因为他这个声音特别有特点被咱们记住的， 对，然后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也有小伙伴说那声音演员平常工作累吗？就是你平常工作状态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状态这个词儿啊，就是像我这种不着调的人，我就给你们讲什么样的状态啊。我给 你 们讲，我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给你讲行野鹤是因为发型的人物。我跟你们说一个，有一个著名配音演员啊，这个我们就不点名道姓了，就是宝木中洋老师。 不点名 对，你看这个配音平时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平时到棚里边，往棚里边一坐，开始就入定了，就睡着了。然后喊金鹏，嗯，然后金鹏，很辛苦，就是因为很辛苦，平时在外面补觉，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这种事非常常见的。因为那个像传统的，就是我们做电视剧配音的时候，传统的配音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 哎，为什么会从中午开始？ 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 嗯。 一个是中午12点就吃完午饭就正好干活了， 嗯， 为什么不是吃完早饭干活？ 吃完早饭干活是吧？ 是啊。 首先吃完早饭的时候堵车， 哦，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 大家要从各种地方聚集到棚里边堵车、 嗯。 再一个就是很多配音演员啊，很多声音演员上午的时候嗓子是打不开的， 哎，是， 就是没有一个最好的工作状态， 嗯、就刚起床可能是 对，像咱们也都知道，嗯、就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声音会比较紧， 能、 嗯，就是一般可能如果到比如说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声音是一个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最能够灵活的来表现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一般都是从。中午开始，现在当然了，就是近些年，就是大家也都在做一些改革，就是比如说不熬夜啦，或者说是时间稍微往前提一点， 嗯、 就是或者说是灵活的一些调整，这个、 嗯、 这样还能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累不累这个事儿啊，就是忙不忙这个事儿，也分人吧。就是有的人活多就特别忙， 嗯、 就是基本上每天要跑很多棚。 嗯、 当然，这个就是。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这个、啊、 我觉得就是 挺好， 付出也是会看到回报的。 但是从刚刚咱们这个得到的信息里可以分析出来，虽说就算忙啊，但是有一点是好的，不及早高峰，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早高峰啊，每天让我简直是 还没收工， 是， 对， 这早高峰让我都崩溃，有时候真的是这个心灵的这个折磨。我现在每想到这个在地铁里面，我都觉得呼吸很不畅啊，就是脑子里每想，哎，明天上班，我这一下感觉就不畅通了，是。 对， 这点上来看还是不错的。 嗯，所以你也适合找一个就是不用赶早高峰的工作，比如我们漫游嗨翻天，是不 是？ 是 没错。 不赶早高峰， 不赶晚高峰， 这样工作最幸福了。 对， 所以要好好干哟。 嗯， 就刚刚已经给大家解答了，说这个 一下子画风不一样了， 是知心姐姐， 是， 开个玩笑啊。其实刚刚也给大家解答了，说我们这个声优到底累不累，其实还是跟个人的一个工作。情况有 是每个人工作强度不一样， 整体来说、 嗯、 是个体力活， 哦， 是个体力活。 因为起码大家配音的时候都是在站着。我看大家好像没有说坐着录、 咱们就算也有坐着的、 啊、 也有了，就是但是你比如说配电影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整个肢体、整个身体都要调动， 利于表现一点。 就算是坐着的话，坐着还腰疼呢。 哦，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那个 这站着和坐着是这么对比的吧？ 对，包括就是很多小伙伴说，我也特别想做一个优秀的声音演员。那如果说有志往这个声优这个职业发展的话，会不会要求有一些基本的素养和条件是？ 是有哪些门槛呢？ 对，有没有一些门槛？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目前，你要是说真说门槛，一个最大的门槛，可能就是我觉得跟咱们做，可能跟电台做主播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普通话一个问题。因为，虽然说是咱们不能说是事实上的那些角色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口音，也有的时候咱们需要就是配方言，但是主流的东西还是要说普通话的，尤其是一些在电视台里播的一些剧，除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要我们还是说普通话。 那对音色音质方面会有很严苛的要求。 其实我的观点呢，一直都是，当然是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啊。那个 仅供、交流。 对，仅供交流，就是生活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生活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你不能说是所有的人说话都是 一本正经， 特别悦耳，不能说都是带着共鸣特别悦耳，也有一些沙哑的，也有一些甚至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尖锐的那样的声音，都有的。生活中什么样都有，只要你合理，只要就是表演的正确，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它就是事实存在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呀。生活中有这种人，我们都看得到。所以说你真的不能说什么样的声音是能干这个，什么样的声音干不了这个。当然这个地儿咱也不能抬杠，就是说也真的有的声音， 实在接受不了， 实在接受不了那种让人觉得，毕竟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还是存在一个基础的审美的一个东西。 是，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审美的东西也许并不是在于音色上，而是语言气质还有表演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 贴切最重要。 所以说小伙伴们，如果说想做这行的小伙伴们，不用说觉得自己的声音怎么样，你也别觉得我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挺好听的，我想干这行，你别觉得声音好听就能干点这行。因为干这行我们说是声音演员，你如果把声音去了的话，我们是演员啊。 是，没错， 还是要表演最重要。 演员，我感觉这词儿确实是。 对， 还是表演最重要。 表演这块是最考验你自己的一个功底的。 对， 尤其是内心， 这才是真正要有的东西。 没错。 你平时，你要是说那个。我觉得现在肯定以后小伙伴要问这样的问题，就我如果想做一个配音演员，我应该怎么做啊？怎么怎么样的？ 怎么练之类的？ 应该怎么练？首先，基本功这方面的东西和播音的是相通的，基本功、口齿、唇齿、力度什么、吐字什么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并不是说生活中每个字都要吐的清晰，但是 该吐清晰的时候得吐清晰。 对，我们还是得让大家能听得到的。 出早功这种吗？会练声吗？ 还练。 练 还在练，就是 有点惭愧。 是 这个，因为我 平常练不练？ 不练，很多年都不练了。 我如果不练的话不行了。 是， 我是个东北人，我怕不练的话很容易，就是因为我平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能不能注意到说话有东北味儿什么的，是在控制，要控制。 是没听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在努力控制啊，在努力控制， 非常厉害。 待会儿不控制来两句， 哎，表演一下。 别说这个了，不控制就全是东北味儿了，不行。那就这样。然后就是说，关于表演方面的观察生活这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基础的东西了。这些基础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了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门槛是可以跨进来的。这个的门槛你要说高吗？并没有高，就是就像是那个料理鼠王里那句话，就是 everybody can cook， 就是配音也是一样，人人都可以配音，但是就看你往不往那儿努力了。 这会不会需要一些悟性？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毕竟咱们也属于一个 演员 艺术上的一个 东西， 对，一个这方面的产业。天赋悟性方面越多越好了，多多益善啊。 因为我就是联想到你看图图的经历，其实图图也不是说一开始就直接入行就是在做声音演员，其实之前也会做过一些 卖电脑的。我之前做那个就是苹果的培训师，就是然后后来做录音师，然后那个 全才， 对，在中关村也待过。 那我现在如果想去中关村买点3C 产品，可 不好使了，人都没了，不行了，渠道不行了。 哎呀，想怎么后门没走成。 其实确实是，所以你看，我觉得图图可能是不是也是比较有悟性的那种。 是，我觉得其实刚刚那些职业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积累生活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可能悟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说这种观察生活，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空？就是怎么样才去观察生活？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给大家特别好上手的一些， 比如蹲马路边啊， 这个咱们说，对对，比如说蹲在西单看腿，对，观察生活，观察 生活有生活， 这些其实也是观察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 是，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其实说的泛一点，就叫观察生活。然后，而且当你说到观察生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现在在听的小伙伴们，似乎也都能理解一些这个什么意思。那你如果咱要是说的详细一点，就是，生活中我们将来需要表演的很多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就是没吃过猪肉，行不行啊？看猪跑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曾经看到过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其实我很羡慕，有一些就是在网上一些，比如说写一些随笔的人 啊， 他们就特别善于观察生活，谁谁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能把它记录下来。而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用大脑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比如说将来有一天我可能是比如说录到一个老人啊，这是我经常录老人，录到一个老人，老人家 录到一个爹的时候， 那么对，那么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对于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话的时候什么样，上了岁数的人在生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自己耳朵背说话声音就要高一些，这样的东西对于孩子恨铁不成钢，然后如果是说话说重了又心疼，这在生活中其实我们要观察的是这些， 就是要把自己当做自己去配的那个角色的状态来传播， 或者说我们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要有代入感，代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观察到的东西，对，把这些东西就全吸收进来，原样， 也就是说， 说不好听点是模仿出来，说好听点就是我们把他的状态我们表演出来。 那图图，你是平常会刻意的、有意的去记录这些状态，还是说其实你平常在积累都是不经意间、 无心的这样的？ 其实还真是无心的，但是做了这一行之后，会注意观察一些东西。 是，我觉得观察确实特别有意思。 对，大家问说，那图图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了配音这个行业 啊？这个。配音比赛啊， 比赛 对配音比赛。 现在咱们国内如果想当声音演员的话，一般都有哪几种途径？ 还有这样的比赛吗？给大家推荐推荐。 这种比赛据说是每年都有，但是对那个，但是像我敢说啊，像我们当年那次那么靠谱的那么那什么比赛，也许未见得会再有了，因为那次真的是，现在回头看看真的是特别靠谱。首先参加的人。目前 发展都很好， 有很多人发展的都很好。然后当时，评委那几个评委真的是因为当时在做《魁拔》那个电影，当时是在本着选演员的一个心态来做评委，来发掘这个将来的未来之星，是吧？就这种感觉。 然后一颗冉冉升起的图图之心 被发现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入行已经多少年了？ 五年多了， 那这个五年 不到六年 的话，在圈内算一个很长，就算一个 不算长。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五年了，不太好这么单拿出来，不太好这么说出来，因为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配音演员，五年是一个敢说自己不算一个新人的一个程度了，就是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一些角色了，而且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出徒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可以就是独立的完成一些角色，可以正确的和配音导演沟通，可以对这个角色有自己的塑造能力，有自己什么，我觉得五年其实才是一个正式进入这行业的一个开始，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 那比较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拿到自己的角色，拿到台本，有没有心里发怵，觉得哎呀，我可能驾驭不？ 非常怵， 非常怵， 看来戳到了， 对，特别觉得 形容一下。 你当你当人什么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配一个角色，我还记得我配过的第一个角色叫索尼，索尼罪恶滔天，索尼那什么好是吧？索尼，那个是那个康熙时候的那个辅政大臣嘛，索尼，就是那里面的索尼是一个。很阴险，说话就不说阴险啊， 就是跟图图本人的 性格很不一样。我也就是为了表演点，而且那个人说话慢，性格不太一样。哇，当时做了很多的准备，当看到三行以上的台词之后就疯了。 那具体的故事稍后让图图来给我们讲一下。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图特哈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可以说是声音，这个声优360问。 对，刚刚问到了说图图最开始就是接触到配音的时候，拿到角色会不会有发错的情况？ 很紧张吗？ 有。 对，就等于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心一抖啊。当时就是看到台词多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状态是一句话都说不过去，对不上嘴，对不上口型，然后说一句话，导演说人家感觉不对，应该再怎么样一点，然后再来一遍。然后你说这一句话我都得说很多遍，当有一句话发现超过了三行，这好，这鬼故事，给你讲鬼故事，我今天有三行话，好可怕， 心理节奏就接受不了、这个、 就根本就是心里就慌得很， 崩了，心态 就崩了，做了再多的准备。其实换句话说，现在回头想想是当时的准备不够，当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不知道我该对哪些东西，我只是把词儿都说上了，好像也就那什么。现在当然就知道了，我们应该找的是这个表演的一个节奏，人物状态、表演的一个节奏、气息的一个处理，是这些东西。当然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全靠直觉，全靠小聪明，然后这样熬过来的，好难啊。 是，但是我看这个现在好像也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沉淀吧，就像这种经验还是非常宝贵， 熟练工种， 那 体力活嘛。 那如果到了现在，有没有哪些可以缓解紧张的？比如说拿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一篇稿让我太紧张了，心里接受不了。有哪些好的？ 选择导演换个角色，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就是那个逃避可耻但有用啊。 是。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说拿到这，我这个可能真录不了，要不给我换一个？有这样有商量的余地？ 对，有商量的余地。 这种时候啊，就是说句那什么的话，就是。那下一期就没你了。 哇， 来自导演的威胁。 对，就是配演员哪能挑角色呀？再一个啊，就是配音导演既然让你录这个角色，就是他相信你能做到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角色是你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要相信导演的判断。就是坐在棚里的配音演员啊、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小伙伴啊，什么就是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如果要是那个有刚入这行的，那 跟你们说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相信配音导演的判断。 刚才说一件事儿，我以为又是一个鬼故事。一定要相信配音导演的判断。 一定要配音，相信配音导演。对对，这样才是一个就是良好的一个工作方式。对。 既然这个角色分配到你，那导演一定觉得 说明导演信任， 导演是有经验的。 对， 所以不妨来自己挑战一下，没准越过这个坎儿以后，这一类型的角色都可以驾轻就熟了。 其实真的就是，就像小美刚才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一类角色也许这次我录完了之后以后就等于说是重点了一条技能树 啊， 这个方面的东西我就会了，就是一个这样的。 明显我们图图的技能树基本上就点在爹爷爷 对，反正就是各种 家长 成年男性 也挺好，顺便在业内大家已经公认就是图图配爸爸的这个水准， 没错， 一等一， 这样说出去还倍儿有面子，是不是？ 是，对， 总是配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啊。 对对 对, 对, 对，也未必德高望重，也有可能是老不尊 不要这样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就好奇一部戏具体来说配音的流程是怎么样的，然后今天也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也正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在配一个叫做好像是灵玉这么一部戏的某一集的片段，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配音演员声音演员他们平常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一起去看一下。 首 先呢就是熟悉剧本和分析剧本，配音导演呢会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录制这集的故事是怎么样的，还有个具体的配音需求。 然后之后呢，大家对这个回去看之后，对这个角色，因为很多角色都是新出的，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包括长短、节奏各方面，包括画面不懂的地方，随时咱们交流。然后呢，咱们之后呢就跟着再一遍呢，就跟着就是初录一遍，就跟录一样，也会分。等会儿录音师会给大家说。两个话筒，谁在哪个话筒，大家包括站位这个地方也稍微分一下，就像正常录音一样，大家说出来，然后可以跟着画面配一遍，到时候画面可能是无声的，就没有底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点，记住自己的角色的状态，记住这个时间位置，然后呢，一遍下来，谁的话压谁的话，谁的长短，谁配的音高什么的，大家就可以讨论。在外面我们多来几遍之后，没有问题了，咱们进棚。一遍录制下来，就所有人都进棚，就是进棚呢，就是到谁了，谁站起来在话筒前录，也会告诉大家是哪只话筒。然后呢，其他人就在后面坐着，就是里面都有沙发嘛，都坐着。然后呢，快到谁了，谁上麦这样录，好吧？其实呢，就是说白了，就像咱们排练一场就是演出一样，最后咱进棚就是上舞台。所有关于这个片子角色各方面有任何疑问的。全是咱们是不是在台下现在彩排的来去就是进行这个交流，好吗？好，就是这个，就大家这事儿。行，咱们先初看一遍吧，是放。 然后大家开始看分镜拉片，其实主要呢就是了解整部片子的节奏啊，什么什么的。 合适的临阵配音， 就能编织出 独具风 雪的 冰凌雪衣。 哦，是唐思琪学姐来了，哇、哦，好漂亮。 啥？你问我视频底上的男生是谁？这就是动画导演嘛，一般导演呢会自己先录一遍底声，用来剪辑分镜拉片，其实就是为了掌握动画的节奏嘛。 学姐来了，看我录一首《水晶骷髅》。 灵才 三青鸟。 单从灵才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今年的人选又跟往年好太多。看来为了你都下了一番功夫，怎么连你也取笑我？ 好了，休息结束，开始棚外排练。 善用这些灵材匹配灵阵图，炼制出你们力所能及的最强灵气。那么，祝各位五运昌隆，试炼开始。 传说器具中的空间界里都是稀世灵具，早就想见识一下。我要的炼器炉是木烟白月鼎。哼，真的有啊！这鼎可是在浮云之山采金铜才能炼制的，真不愧是器具宗。 那就放手干吧，炼炉高徒之取。 炼金盘， 流金沙炉， 楼兰方中。 少阳，器具宗宗主之位你必须得到，而得到这宗主之位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唐思琪，接近唐思琪，让他爱上 你。师姐，你等等，我。 排练结束后呢，片方人员比如说编剧还有配音导演呢，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大家各自有什么问题呢，也会在这个时候讨论，然后再排练一两次就可以进棚录音了。 方向不是声掰， 掰开之后的话，里面可以调音量， 嗯、 小大、 嗯，好， 频道已经调好了， 好，谢谢。 因为录音的时候呢，都是大家一起进棚的，如果都戴着有线的耳机走来走去，就会各种悲剧，所以呢，采用的是无线的设备。 你看， 正式录音开始喽。 戏剧宗乃炼器之宗，赤兰大陆境内高阶的炼器师皆出自我宗门。所有门派的灵器也皆由我宗门弟子炼制而成，戏剧宗在各宗门势力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哪怕是玄天盟也不敢不对我宗门多加敬重。你们旁边的烛台上各有一个空间界，里面有你们所见所听所想的一切灵材和炼器工具，善用这些灵材配灵阵图，炼制出你们力所能及的最强灵器。 传说戏剧宗的空间界里都是稀世灵具，早就想见识一下，我要的炼器炉是木烟白玉鼎。哇，真的有啊，这鼎可是在扶余之山采金铜才能炼制的，真不愧是戏剧宗。 那就放手干吧，炼炉高徒之耻。 炼金盘， 与西若水之上有传说之木，形有四手无头，用此木炼制的熔炼炉，能化金玉为丝，织金网不雷藏龙鱼，因此这种熔炼炉被命名为龙鱼灵芝。能匹配龙鱼灵芝的人才不在少数，但是今天我要来点特别的灵才，公主殿冰莲风蛹。 用冰莲风蛹吐出的丝线混合公主蝶采摘到的大地金粉，放入龙鱼灵芝炼化为丝布，然后挤出儿鼠之果的眼泪涂抹在丝线之上凝固。 哦，是唐思琪，唐思琪师姐来了。 哇、哦，好漂亮、啊！ 正式录音的时候呢，如果有口胡啊、NG 啊、说错词啊什么的，是不会停下来的。配音导演呢，会先在外面做一下记录，全部录完之后呢，再单独修改有问题的地方。 今年的考生 这样可以保证整体流畅度。 学姐来了， 修改完毕呢，就大功告成了。 灵才水晶骷髅， 灵才三青鸟。 你好，你准备炼制什么呢？好痛啊，这里怎么这么滑呀。 最后动画方呢，把配好的音频拿回去做动画和口型，最后配上音乐音效啊什么的，混音完毕就可以上线了。 好的，看完刚这个视频哈，不知道图图觉得现在大家的录音状态是这样的吗？ 好怀念 的， 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是一个写实的作品。 对，这还真不是摆拍的，这是当时就是 真正的工作状态。 对，灵玉第一集，灵玉当时第一集的时候，当时开那个剧本维度会的时候，当时、就是第一集当时录的时候的情况。 感觉还蛮复杂的，就先是导演讲戏，然后他提前在棚里棚外彩排几遍。 对，当时一开始之前都是这么录的，然后那个就现在都已经这戏都已经录的大家太熟了，就是 张口就来， 真的张口就来了，这都是就已经现在灵玉是第六季了吧，还第五季都完结了。哇，前两天刚录完的最后几集。 这个难道不应该保密吗？ 没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我还比较好奇啊，就是之前图图说就是经常有那种很长台词说不过去吗？其实你看他真正进棚之后，好像没有人会等你的进度。哎， 是这样，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吧。 大家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压力特别大。当时比如说录的时候跟我坐一起的是老前辈，老前辈，然后你说我在那儿，老前辈说一句话，我在那儿说一遍一遍过不去，然后老前辈在旁边，你想老前辈在旁边就是很正常的， 一脸慈祥的微笑是吗？ 哎，叹口气，我的心就不行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理压力极大，我就觉得太耽误人家进度了。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我不应该被生出来。我就那种感觉啊，好难啊，就。 那后来心态上怎么去调整？ 可能更多是因为自己变成了老前辈。 就调整当时啊，当时那种情况，当时怎么调整的时候，就是那个当时有一个老前辈，那个张丽敏姐姐跟我说，她跟我说就是 在里面的时候，录音的时候，一定要专注。旁边有什么那个就是什么前辈跟你说什么话，就是跟你说什么。 嗯。 我以为，然后这顿了一下，我以为一定是要说，就是 一定要认真听， 认真听我兴趣。他说，你就当没听见。 哦， 啊，就是其实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专注于作品。 嗯。 旁边不管有什么。就是咱们只是要专注于咱们角色的塑造，专注于这个戏，专注于这个表演。就是旁边有任何就是可能会影响你的状态的东西，就是你看老前辈就算是给你讲什么东西，你当时处在一个比较慌的状态下，也会这个就是 听不太进去， 对对对，你根本没办法那什么， 没法， 所以说干脆就是你把注意力集中就好了。就是当时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大帮助的。然后反正渐渐的，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口型也能对得上了，然后啊，长段子也能说顺了，然后渐渐的，就是后来就是有比我不顺的了。哎，好， 一下子自信心翻倍， 对对对，我觉得我好像 关怀 新人，好，对对，哎，我很关怀的，我看那我必须得给人答戏，对不对？ 嗯， 我特别。 叹气嘛，新人哪错了？你也哎，叹口气。 不要在关键的地方省略，对，你特别什么？ 对，就是那个要给人家那个成长的空间嘛，是不是？ 嗯，确实， 对，而且这个我还没长多大呢，我好意思说人家？ 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说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自己配的多了，慢慢的 就是渐渐的经验的积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刚才说嘛，就是熟练工程，也是一种熟练工程。 每一个新人他心里都发出， 总有人说问这个口型是怎么对上的，就是作为那个就是非就是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人，真是如行如隔山，什么就口型要怎么对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就对上口型了的，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就是看着人家就是 感觉他要张嘴了， 对， 感觉那个节奏要， 比如说有人说话之前习惯，有人说话之前，气息一定要跟着走，跟着他走的气息，他张嘴的时候你肯定是对的。 其实动画来说是不是还好一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配完了之后，人家根据你的口型去做。 对对对对对。 首先这点做得很高级了。 电视剧和电影的话，可能你就真的要看。 其实你看，像电视剧、电影那个，为什么那个都算我不能说是声音演员，就是我们在配音，就是因为那个是人家已经演好的东西，我们是要还原人家的表演。顶多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当时表演的状态，可能和导演后来想的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要往导演那个方向，我们再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说如果要差的非常多怎么办？一般来说差的非常多，导演不会让过的，是不是？就再来一条了，就肯定是那样的。一般来说都还是在还原人家的表演，尤其是很多比如说演的非常好的演员啊，我们想要做到不丢分，就已经用尽了我们所有的那什么了。我们还想着就给人家再锦上添花，哪那么容易呀？是 每一行都不容易。 对对对， 哎，很多小伙伴啊。很多小伙伴都特别感兴趣一件事儿，就是说咱们配很多种不同题材，比如说像电视剧和这动画还有游戏之间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作为声音演员的话自己的这状态啊还是什么的。 我尝试着用这样方法来回答，就是我们用就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回答吧。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录电视剧更多的是在还原那个角色的一个状态，与其说是那个什么，不如说是我们按照演员的方式我们演一遍，就是把嘴都对上了。电影呢，如果是在配电影的时候，可能更多就是一个精细的表演，把台词里边的内容说的就是更详细一些。电影的台词是精炼的，不像电视剧有很多时候说的话就是很日常，就是很流水， 所以相对来说调整一下，是吧？ 对，电影里的话呢，就是很精炼的那些话，就是把这些话的言下之意要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要精雕细琢的说出来。 内在语，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种东西。然后像那个动画可能因为表现形式的不一样，现在很多动画也都跟日常其实都做得很一样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夸张的成分，要把这些夸张的成分的这个度控制好，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出来。该搞笑的地方一定让大家能笑出来，该感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自己先打动再打动别人，然后游戏什么的更多的是每一句都要给说定了， 说定了的意思是 就是任何一句话都要有一个句号，因为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多数这句话比如说是和下一句话要单独出来的，要分开的，每一句话也许这句话会单独出现，单独出现一定要有一个句号，不能让人感觉话没说完。 原来如此。 对，然后再一个 每尽可能的在每一句话中都把这个人的性格都表达得清晰， 嗯，他也需要相对的夸张一点， 对，也许还要比就是平时要那什么更要夸张一些， 嗯， 就好像我们大家就玩游戏的时候， 尤其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 是是是， 就这句话，一句话你就在人心里就 要有一个印象，一听这声就是谁谁谁的， 对对对，就很清晰， 嗯， 一定要尽可能把这个表达出来， 哎， 然后。广播剧呢，我们心里一定要有心理的支点，就是把整个人带入到整个这个场景中来。 嗯，总结的真好， 是，尤其是游戏方面，我真的没留意到这一点， 嗯， 实在是非常的不错。 就咱们点一下屏幕，说一句话，再点一下。 谁会留意是怎么配的？这样， 你想，如果话没说完，我这下一句不点了的话，多难受，啊！ 是，就是扬上去了，没有落下来。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然，还有那种，比如说是就是连贯的那种话，那个就是， 嗯， 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嗯， 多数时候还是尽可能的把人的性格在每一句话中表达的清晰。 哎，说到这个刻画性格啊，刚刚咱们一直提夸张这词儿， 嗯， 其实啊，在我印象里， 嗯， 小时候初中，包括说初中看的那个， 嗯， 很多人模仿意志强，嗯，这事儿您怎么看？那， 哎， 意志我觉得太逗了，那个意志强。 其实这个现在啊。现在咱们一般说的意志强，比如说什么，哦，我的天哪，我的老伙计，咱们再用靴子踢你屁股，哎，这几句话就是网上常见的这句话， 嗯， 其实这句话我们是在吐槽意志片，这样其实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拿回很多以前的，很多也没这么夸张，配得很有意思， 嗯， 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些腔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哎， 一个是翻译，就是对，你说英语说话的这个语气什么的，再一个，为什么现在不太一样呢？ 嗯， 回头看看当年的片儿，你再和现在的电影，人家外国人的表现形式、审美、 嗯、 演表演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了。 嗯， 那个时候更多是舞台上的感觉，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还原出来他那种 状态，啊？是底气都特别足， 也是有那种状态的，也是很夸张的，表情也都， 嗯， 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现在咱们看到很多就是特别自然、特别生活的表演， 嗯， 就是欧美演员也是有这样的东西啊， 嗯， 这是在进步的。现在其实啊，当然中间我们也能听到一些，当然说这话感觉好像是在就是在同行里边可能是啊有点 内部交流，内部交流， 但其实 靠同行衬托啊， 其实中间确实有一些就是配的不够好的，就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有时候为了赶工什么，赶工期，有的时候做的不够完美的，当然这个我们之后就看到了之后，我们也会啊非常往心里去，在以后再录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东西， 嗯， 把做的更加自然，让大家更加接受，在译制片里的时候让大家看得出来，就感觉是这个人真的在说汉语的感觉。 我看我们那个弹幕当中小伙伴说举起图图，那你要好好锻炼身体，否则 是的是的是的， 是 图图虽然不是一个胖子，但是想要举起来还是很难的哟。 对，还有图图真白白白嫩嫩的图图， 啊，这一点我还是 不，你知道是因为我们两个这个摄像头的衬托， 是这样的， 低情嘛。 对对对，就是美颜摄像头啊，是不是？ 谢二位不杀之恩。 不，谢谢漫游汉三天节目组啊。 对， 开玩笑，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是想跟图图来交流一下，就是图图你怎么看待咱们目前国语配音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现状，或者它未来发展趋势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之前有很多人说好像现在我们的声音演员，我们的声优要越来越多的往偶像化这个道路上发展，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说 法？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个人我是本来我并不太认同这个的，我是想安安心心做一个幕后的匠人，我是要就是打磨自己的能力，对，出作品。但是现在怎么的？那个后来发现，就是个人的影响、个人的号召力，也许会对这个作品也是有帮助的，作品宣传也是有帮助的。那， 嗯， 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演员来宣传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儿，这是应该来做的事儿， 嗯。 那既然考虑到这样的话，那么将来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情，而且这种事儿看来也现在也是一个趋势了。大家喜欢这个的越来越多，喜欢配音演员的人也越来越多，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对这个方面还是觉得充满了希望的。 对，就比如咱们工作室现在也在开各种的课程，好像连那个京剧啊，这样的课， 京剧 是不是？ 这个 戏曲 练习发声方式，而且 保不齐真用得上。 哦， 比如说我们这次录《万古仙穹》的时候，当时郭盛老师的那个角色就真的需要用那个戏曲的韵白。 哦， 戏曲韵白，就是很有意思。 所以多学一点东西总是不亏的。 对对对，艺多不压身啊，多学点东西。 是咱们图图是这艺最多的。 是，那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新人声优在开这种舞蹈课、声乐课的时候，图图难道不考虑去蹭个课啥的 ？No。 为啥呢？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想接这个话题。 跳的挺好的。一句话结束这话题，跳的。挺好，挺好的。 谢谢大家。 是， 谢谢 大家 可以自行。自行搜索哈。好，最后一点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伙伴立志成为优秀的声优嘛， 没错， 能不能从自身的经验来给大家一些合理的建议？ 合理的建议就是 咱们这个很多小伙伴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这个需要想要一些这个发声方法之外，比如说推荐一些硬件啊，比如说我特别热爱这个，我拿什么录？我这耳机太不清楚了， 是 其实怎么说呢？门槛非常的低。电脑配置都不需要很高。然后买一个那个话筒。买一个音质还好一点的话筒。 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如果是刚开始进这行的小伙伴，我是建议买一个就是能直接 USB 直接自带声卡的那种话筒。那种话筒好一些的也不过就1000出头。 就是连上 几百块钱。对，连上电脑就能用。这种东西的音质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在网上录东西的要求。正式干活也差不多，其实也差不多，但是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好。建议大家把家里面弄的墙上就是挂点窗帘，贴点东西，挂点衣服什么的就行，挂 上 衣服 都行，就成。 对，不要让有房间混响，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了。然后至于那个软件怎么学习的话，网上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东西 教程， 对，都可以搜得到。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真的喜欢这个的话，你什么都能在网上找到。对，然后刚才那个问题是，如果是想进这行，有什么那个要嘱咐大家的，就是千万要慎重啊，真的。一路上看到太多小伙伴坚持不下去那什么了， 是 非常辛苦。我当时也差点没坚持下去，然后反正坚持下去了，现在也就走到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回头路可以走。 那大家坚持不下去的最重要的原因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压力非常大，在棚里压力非常大，就感觉自己做不好这个，就感觉做不好，而且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进步，不回头看自己的黑历史，怎么能知道自己进步呢？ 是没错， 当时是感觉不到，而那个时候非常需要信心，然而那个时候得不到任何信心的。 来自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可以吗？就比如说让家里人多听听，多提提意见，或者 也许没什么大用，我觉得。 所以全靠自己去调整心态， 还是对对对，还是得那什么，自己得多练多听，而且要相信自己，要自己要努力坚持下去。然后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想入这行的话，还是要慎重，还是要慎重，因为这一行真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呀。 确实，我觉得每一条职业道路的选择都还是需要经过这种慎重的考虑的。毕竟，如果说大家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比如自己找一点这个就是作品， 自己 在家录一录，其实还是很好的，就陶冶一下情操嘛。但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道路的话，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请教一下，比如说有从事这行的朋友啊、 前 辈也好，对，或者是上网多查一查资料，或者多听一听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的录音配音作品，是不是？ 然后关于这个，我还想再说一句话，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的话，把它作为一个爱好的话，我们好好发展这个爱好。如果真的要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你也许就会失去这个爱好。 是， 对， 很多。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把这配音做成了职业之后，我目前还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 你是个幸福的人，所以希望图图可以在这个职业的道路上有更好的发展，好不好？ 没错，未来越来越宽阔。 好的，再次感谢图图哈蒙做客直播间，谢谢图图，辛苦了。那今天我们漫游咖啡厅的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要请到的是二次元 coser 舞剑主播鬼主语和韩小木，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七月番的那些事儿。不知道大家都看了哪些好看的七月番呢？而且十月番下个月就开始更新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番剧推荐给大家？那希望大家明天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 我是托大哈蒙， 拜 拜， 拜 拜， 好主动。